委内瑞拉阿亚库乔大元帅安东尼·约瑟夫·弗朗西斯科·苏格雷·奥尔卡拉历史遗产研究财团，简称苏格雷财团，拥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做名誉成员。敬赠给金正恩元帅的名誉成员证书转交仪式16号举行，由委内瑞拉苏格雷财团、统一左翼党、为大家的祖国党、军事大学、外务省等许多单位人士、成员和我国驻委特命全权大使、使馆官员参加。财团总裁把这金正恩同志的证书交给了我国特命全权大使。